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Socket 通信遇上特大项目要学会和其他公司进行合作。上一篇啊，预习文章我说了这么多，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看一下我们如果在应用层，那么如何使用 Socket 的接口来进行通信。按照前一篇文章所说的分层机制啊，我们可以想到 Socket 的接口啊，大多数情况下的操作呢是在传输层，那更底层的协议呢不用来操心，这就是分层的好处。在传输层呢，有两个主流的协议，一个叫 TCP， 一个叫 UDP。所以说呢，我们的 Socket 的程序设计呢，也是主要来操作这两个协议的。那这两个协议有什么区别呢？通常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就是 TCP 呢是面向连接的， UDP 呢是面向无连接的。TCP 呢是提供可靠的交付，无差别、不丢失、不重复，并且可按需到达。那么 UDP 呢不提供可靠交付，不保证不丢失，不保证按需到达。TCP 呢是面向字节流的，那发送时呢会发送一个流，没头没尾。UDP 呢是面向数据报的，那一个一个的发送。TCP 呢是可以提供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的，既可以防止把对端压垮，也可以防止把网络压垮。那这些答案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没有到达本质，也经常让人产生错觉。比如说下面这些问题，你看看你是否了解。所谓的连接呢，容易让人们误以为，那么使用 TCP 呢会使得两端之间的通路和 UDP 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会在沿途建立一条线来表示这个连接吗？那么我从中国访问美国的网站，中间那么多的环节，我怎么保证连接不断呢？中间啊，那有一个网络管理员，他把一根网线拔了，那不就断了吗？我又不能控制中间这个网络管理员拔不拔，他拔了他也不会通知我，那我一个个人电脑我怎么保持连接呢？那么还让我做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你看我既管不了中间的链路，也管不了对端的服务器，我怎么能做到呢？那么按照网络分层，那么 TCP 和 UDP 都是基于 IP 协议的， IP 协议自己都不靠谱，说丢就丢，那么 TCP 怎么能够保证呢？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建立连接其实呢就是为了在客户端和服务端维护连接而建立的一套数据结构，来维护双方交互的状态，并且呢用这样的数据结构来保证面向连接的特性。那 TCP 呢是无法左右中间的任何通路的，也没什么虚拟的链接，中间的通路呢根本也使不到，那你两端到底是建立了 TCP 还是建立了 UDP？ 所谓的连接就是两端的数据结构的状态到底是不是达到了协同，两边的状态到底能不能对得上，只要对得上，那么并且符合 TCP 协议的规则，那就说明你这个连接是存在的，两边状态对不上，那就说明连接它就断了。那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呢，其实就是收到对端的网络包，那么会调整两端数据结构的状态。那 TCP 协议的设计上理论上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这样调整了数据结构的状态就能够进行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了。其实啊，在通路上它到底是不是能够做得到，那谁也管不着。所谓的可靠呢，也是两端的数据结构做的事儿。那不丢失它也是数据结构它在点名，那数据到达呢其实是在数据结构在排序，面向数据流那其实是数据结构将零散的包按照顺序捏成一个流才发送给应用层啊。总而言之，连接两个字啊，让人误以为这个功夫啊发生在通路，其实功夫在两端。那无论是用 Socket 操作 TCP 还是 UDP， 我们呢都需要调用 Socket 函数，就是这个 int Socket。 Socket 函数呢用于创建一个 Socket 文件描述符来唯一标识一个 Socket。把它叫做文件描述符呢，是因为在内核里面我们的确会创建一些类似文件的数据结构，并且后续的操作都使用它。 Socket 函数啊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 domain， 它表示使用什么 IP 层的协议啊，到底是 IPv4 呢还是 IPv6 呢。第二个 type 表示 Socket 的类型啊，到底是 stream， 顾名思义就是 TCP 面向流的，还是 datagram 啊，就是 UDP 面向数据报的，还是 raw，也就是说我直接操作 IP 层啊，而不是操作 TCP 层，也不是操作 UDP。 那比如说 SMP 还是 protocol 呢，表示协议啊，到底是 TCP 协议还是 UDP 协议。那通讯结束以后呢，我们像关闭文件一样来关闭这个 socket。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对于 TCP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编程啊，就像下面这个图显示的过程一样子的。 TCP 服务端呢首先要监听一个端口，一般会先调用半的这么一个函数，给这个 socket 呢赋予一个端口和一个 IP 地址。其中啊 socket fd 啊就是上面我们创建那个 socket 文件描述符。那在 socket address in 这个结构里面呢， family 啊设置为 IPv4， port 呢是端口号， address 呢是 IP 地址。 服务端所在的服务器呢，可能会有多个网卡、多个地址，那么可以选择我监听在一个地址上，也可以选择我监听 0.0.0.0， 表示所有的地址我都监听。服务端呢，一般要监听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上，比如说 Nginx 呢，它就会监听到 80， Tomcat 呢就监听8080。客户端呢，要访问服务端呢，也事先要知道服务端的端口。所以说呢，无论什么电商啊、游戏啊、视频啊，如果你会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有这样一个端口。可能你会发现客户端它不需要办的，因为浏览器嘛，我随机分配一个端口就可以了。因为只有你主动去连别人，别人又不会主动联系你，所以也没人关心你到底监听在哪里。那如果啊，你看上面代码中的数据结构，里面的变量名呢，都会有 BE 两个字母，代表的意思呢，就是 Big Ending。那么如果在网络上传输超过一个 byte 的类型呢，要区分 big ending 和 little ending， 也就是大端和小端。假设啊，我们要在32位4个 byte 的空间里面、存放一个整数1，很显然那只要一个 byte 就能把这个1存下，那其余三个 byte 呢都是0就可以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到底是最后一个 byte 放1呢，还是第一个 byte 放1呢？或者说这个1它应该作为最低位呢，应该放在32位的最后一个位置呢，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个位置呢？最低位呢放在最后一个位置呢，我们称为小端。最低位呢放在第一个位置呢，我们称为大端。那 TCPIP 这个站呀，它是按照大端来设计的。而我们前面一直讲的这个 X86 服务器啊，它按照小端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它两个之间呢一定会要发生一个转换，那么这就是 BE 它的一个作用。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建立 TCP 的连接了。这就是著名的三次握手，那其实就是客户端和服务端它的状态通过这三次的网络交互达到初始状态，是协同的一个状态。那下面这个图呢，就是三次握手的序列图以及对应的状态转换。接下来呢，服务端就要调用 listen 进入 listen 状态，等待客户端进行连接。连接建立的过程呢，也就是三次握手，是 TCP 层的一个动作，是在内核完成的，应用层不需要参与。接着呢，服务端呢只需要调用 accept 等待内核完成至少一个连接的建立才返回。如果说没有连接完成三次握手，那么 accept 呢就会一直等待。如果有多个客户端发起连接，并且在内核里面都完成了三次握手，会建立了多个连接，那这些连接呢会放在一个队列里面， accept 呢会从这个队列里面取出一个来处理。如果要想进一步处理其他的连接呢，我们就需要多次调用 accept， 所以说 accept 呢往往是放在一个循环里面的。接下来呢，客户端呢可以通过 connect 函数呢发起连接啊，我们会在参数里面要指明我们要连接的 IP 地址、连接的端口号，然后呢发起三次握手。内核呢会给客户端呢分配一个临时的端口，一旦握手成功呢，服务端 accept 呢就会返回另外一个 socket。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和监听的 socket 和真正用来传输的 socket， 这是两个 socket， 一个叫做监听 socket， 一个叫做已连接的 socket。成功连接建立以后呢，双方呢可以通过 read 和 write 这两个函数呢来读写这个数据，就像往一个文件流里面读写数据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看 UDP 是如何编程的。那 UDP 呢就会容易很多， UDP 呢它没有连接，所以不需要三次握手，那也就不需要什么 listen 啊 connect， 但是 UDP 的交互呢仍然需要 IP 和端口号，那因此呢也需要 bind。对 UDP 来讲呢，没有所谓的连接维护，那么也就所谓的连接的发起方和接受方，甚至呢都不存在什么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概念，大家都是客户端，那同时呢也都是服务端。那只要有一个 socket， 多台机器呢就可以任意进行通信，不存在说我哪两台机器属于一个连接这么一个概念。因此呢，每一个 UDP socket 都需要 bind， 每次通信的时候呢会调用 send to 和 receive from， 那么都需要传入 IP 地址和端口。这一节啊，我们讲了网络协议的基本原理以及 socket 的系统调用，这里啊我们重点关注 TCP 协议的系统调用。通过协议我们知道 socket 系统调用啊是用户态和内核态之间的一个接口，网络协议的四层以下呢都是在内核里面的。那虽然呢有很多很多的书籍讲述如何开发一个高性能的 socket 程序，但是呢这不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我们这节课重点来看内核里面的机制。那么请记住 TCP 协议的 socket 调用的过程，接下来啊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来解析这些系统调用它调用到内核里面去究竟做了什么。首先服务端和客户端都调用 socket 来得到文件描述符，然后呢服务端调用 listen 进行监听，然后呢服务端呢调用 accept 来等待客户端的连接，然后呢客户端呢调用 connect 来连接服务端， 服务端呢 ，accept 呢就会返回用于传输的 socket 的文件描述符，客户端呢会调用 write 写入数据，然后服务端呢会调用 read 那读取数据。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你根据今天讲的 socket 的系统调用来写一个简单的 socket 的程序，传输一个字符串。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